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正在直播，欢迎你的收听。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弗里古里弗里古拉》，什么意思？缆车，缆车。你不觉得这首歌好像在说要争上游的感觉呢？其实这首歌呢是意大利语中形容缆车在钢丝绳索上航行的音速而发出的声音。那19世纪末呢，意大利的名城那不勒斯装上了登山缆车。那为了庆祝这个登山缆车呢，当时呢缆车的公司的老板请当时颇比有名的记者来作词，叫做 Tocco 作词，然后作曲家呢邓查创作了这首作品。其实这首作品也根据意大利的塔兰泰拉呀这种音乐的形式改编的。那最有名的当然是意大利男高音帕罗蒂演唱的版本，这里有着合唱和他一起唱。不过呢，今天一开始节目播出这一首，那是本周古典也流行就开始了开学季的内容，每天的第一首作品一定是给大家加油的，要开学了，打起一切的精神。在今天每一天最近音乐会的朋友们都发来了非常有美的照片，大家都是在哪儿照的？一定要是实景拍摄呀。小老头您这是在哪儿？还有这个荷兰的风车的感觉，而小蒲的这个优美的这个房子上的花是哪儿？朗园吗？我瞎说的，看大家真的是，小蒲也说了，八月天每天情如恩典。 有阳光的日子就是最美的。其实听到这里，我特别想给大家切换一首《小花》，好不好？本来呢，接下来呢，想带来一首由昨天节目而产生联想的歌曲，但是听着这首《小花》，也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古典与流行。这也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小花小花》，而和帕罗蒂一起演唱的是来自《野人花园》。他们会唱古典吗？不用了。 Fiori margherita, cosa mai la vita, se non c'è l'amore che il nostro cuore fa palpitare. Fior di verbena che qualche pena l'amore ci dà, fa come il vento che in un momento poi passa e va. Ma quando tu sei con me, non felice perché, fiori un fiorello l'amore bello vicino a te. Oggi tutto il cielo in festa, tu ridete brilla il sole. Non so perché vedo intorno a me tutte rose viole. Il mio cuore innamorato non lo posso più frenare. Io non so cos'è, c'è qualcosa in me che mi fa tremare. Fiori in fiore, l'amore bello vicino a te. Mi fa sognare, mi fa tremare, mi fa perché. Di margherita, se mai la vita, se non c'è l'amore che il nostro cuore fa palpitare. Di verbena se qualche pena l'amor ci dà, ma come il vento che in un momento poi passa e va. Ma quando tu sei con me, felice perché, rinfiore il tuo amore bello vicino a te. 一首小花送给爱生活的朋友们，也送给刚刚在二班拍摄的小蒲来拍摄的美丽花，是石榴花吗？刚才的这首小花小花，其实我也想说，刚才我们听到有童声合唱啊，我觉得休假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大家就尽情的，孩子们尽情的玩，该上学的时候就好好准备。还是这句话，我这星期每天都问大家的暑期作业做好了吗？我记得在昨天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窗外的导播老师一皱眉头，看来是家里的孩子还没准备好。他说了，现在的这个家庭作业啊，不仅要给孩子们写，也给家长们留了不少，所以大家要加油啊，听着古典流行做作业，也不错。哦，小老头说了，刚才这个风车是拍摄于世界花卉大观园。是啊，天气这么好，还没开学之前大家也出去再走走，早秋的感觉真的是又凉爽又美好，还有这夏天的余温在，尤其是这两天的阳光很难得。来继续昨天的话题了，因为昨天呢，其实我播放了这首歌，一下子从喧闹当中到了安静的海边，上校的曼陀林，还记得这首吗？ Porto ancor in fondo a cor il lacrima per te in poco ancor in sogno con me il tuo volto tra i miei scuri guardi rubati al sonno se per te io sarò per te un fiume di neve bianca che si scioglierà al sole dei tuoi occhi di prima. 笑的曼陀林，这是2001年的一部电影。那倒是说到他的演唱者卢瑟·沃森，他的声音很好，而且他完全没有受过声音训练，这时候他肯定是没有受到声音训练的。你听到他的演唱很真情自然，而其实在当时卢瑟·沃森的声音也是震惊世界。他2000年被挖掘，而他今年出道整整21年。在其实出道04年05年的时候，他就因为声带受损，因为其实我们说过声乐训练当中是分很多类的，包括其实女高音男高音也是这样，抒情男高音男高音戏剧男高音甚至瓦格纳男高音，不同的分类。可是呢，有人硬弩就会唱成了对于声带会有受损，其实这真的是通过量力而行，还有就是学习。有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个机会来学习，所以呢也造成了以后的遗憾。那我记得其实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游戏或者节目，如果有时光机你想回到哪个年代，有的人说我愿意回到小时候，我想重新学习。其实卢瑟·沃森就是因为他出生很贫寒，他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贫寒的家庭，他呢从小就是在他家里呢其实是这个蓝领工人，没有因为上这些声乐训练，其实真的除了是天赋，像意大利人帕瓦罗蒂家里从小就是在唱诗班，而卢瑟·沃森不是。他从小的时候呢是会在破落的小酒吧来唱歌，然后小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一把吉他当生日礼物，让卢瑟·沃森更加坚定了唱歌的意志。其实唱流行啊，因为借助话筒，所以对声带的影响还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唱歌剧是没有话筒的。这话题又延伸到了，因为我上周六和张嘉玲先生一起就艺术歌曲来聊，其实也聊到关于这个人声，在过去的剧场，像过去的艺术，声乐艺术是没有话筒的，真的靠人声。而说到歌剧这样艺术，很多的就是即使在五月时光的这些小场地，还有或者说声响不那么合格的场地，很多的艺术家们歌唱家们都不愿意用话筒。为什么？他们的声乐训练声音的方式都是要这样与自己的韵声来达到让全场的观众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可是卢瑟·沃森不是，他因为没有受过声乐的训练，而且呢他后来经常会唱一些男高音演唱的作品，甚至他在万人球场上来演唱，当然那时候是有话语筒的，但是扩音的声方式和流行完全不一样，所以对他声带造成了很大的损害。那他做了手术，动了自己的声带结节，后来几年他又因为长了肿瘤，然后差点中断他的艺术，还好他的声乐艺术一直到今天。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从老一代的歌唱家再来讲起，下一期吧，下周四我们再从卢瑟·沃森再讲起，从他过去2001年的第一张专辑讲到后来。那接下来呢，我要带给你一个歌声，一定熟悉他的声音。今天也是想说从开学季说起，在大家能够学习的时候尽情的学习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卡雷拉斯所演唱的负心人。 Catarina, che bene ha di cerere 的是当年卡雷拉斯与帕罗蒂多明戈他们在罗马举行的三位男高音的演唱会上演唱的这首《负心人》。卡雷拉斯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有名的男高音，但是也因为他演唱不合适的作品，声带也受损过，甚至在三大男高音的时代的时候，他的声带其实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因为他不适合唱那么重的瓦格纳的很多的作品，所以呢致使他的声带，所以学习一方面是重要的，也要知道自己擅长哪些方面，怎么样来学习，定下自己的方式。而说到音乐，我一向觉得音乐没有界限，无论是流行、古典、爵士，邓丽君也是一位好歌手啊。所以这个在流行领域，在跨界领域，在古典领域，我觉得只是好的音乐家就让我们可以来崇敬，让我们来喜欢。而今天所说的这些学习声乐训练呢，是因为唱歌剧唱这些确实是需要声乐训练，用声如此要科学，而且怎么样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出来，更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也许你可以唱这些作品，但是如果你的整个的人的特性、声带的特性不适合唱，那它对你的身体也会有损害。因为注重发声的技巧和规范，强调声音的共鸣还有掩盖，在生理上的要求喉头向下，使得喉咙充分打开，追求强烈的穿透力，还有所谓的面罩集中点。当然我也不是声乐专业，那以后可以请声乐专业的老师来和大家聊聊美声为什么对声音的演唱有那么大的要求。而刚才说到卡雷拉斯其实肯定是有天赋的歌唱家，他的声音如此美好，他五岁的时候就立下了当歌唱家的远大志向。他小时候经常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连续数小时练习意大利和西班牙歌曲。在六岁的时候，他观看了音乐电影《伟大的卡鲁索》，沉浸在马里奥·兰扎的美妙的歌声中。回家后，他就凭着自己超凡的记忆，一音不差地唱出了影片当中所有的影叹调。其实无论是帕瓦罗蒂、卡雷拉斯还是多明戈，都因为看了马里奥·兰扎的电影《伟大的卡鲁索》而产生了立下当歌唱家的远大志向。 所以问题来了，马里奥·兰扎是谁？ Blossoms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o'er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I hear this song forever?In the wind that stirs the willows, I see your face in the stars that shine above. Hold me closer tonight, we love. The willows bending, the stars that shine, the shore lights blending.They're yours and mine. Drifting along in my heart, there's a song, and the song in my heart will not fade. Oh, hear my serenade, my moonlight serenade.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单独分享过他的演唱，他的真名是阿弗莱多·科科茨，他的祖籍其实是意大利，虽然他出生在美国，但是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仍然是意大利人的血液，他后来的歌唱天赋与这样的血统不无关系。兰扎也是19岁才开始进行正规的声乐训练，21岁的时候被学院的负责人、著名的指挥家库塞维斯基听到了兰扎在音乐学院的试唱机会，学院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他的天赋不可限量，使得兰扎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所以兰扎一开始也是从自己的天赋一直在歌唱，与很多科班出生的音乐家不太一样，他19岁刚才说了才正规的进入音乐学院。这里听到的是马里奥·兰扎演唱的小夜曲。 在二战期间南扎在空军短期服役，他在为战友们歌唱，赢得了空军的卡鲁索的雅号。战后他又师从吉利的老师恩里科罗萨蒂深造。罗萨蒂对兰扎说，你的嗓音是天生的，杰出的，为了寻找这样的嗓子，我经历了34年，现在终于找到了。后来在1949年，那时候他28岁，兰扎在好莱坞的圆形剧场举行了令人万人瞩目的个人演唱会。他演唱时从来不使用麦克风，声音传到了每个听众耳中。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下半时段再和你分享兰扎的故事，一会儿见。 他是平凡之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也流行。 Faccia Maria, castan in mezza via, spero da babbra. Non trovano le pagine, otta facciorno, sembra pestacca attorno, spero. Già balla, oh Maria, quando sonnaggia verso te, fammi dormire una notte abbracciata con te, stella Maria Cammanella non segna me me fa se la chitarra mia Maria si è scedata chicca serenata, facimma la sentì. Oi Maria, quando sonna già verso te, fammi dormire una notte abbracciata con te. 马柳兰扎演唱的 Maria Maria， 歌词是这样唱的：深夜我站在你的窗前，在街头把你盼望，惦念你。首先这是马柳兰扎的演唱，我们可以听到她松弛的声音，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会想到另外一个故事，这个可能说的有点远，就是当年船王奥纳西斯追求女干歌唱家玛利亚卡拉斯的时候，就在他的窗前整夜的唱着玛利亚玛利亚，就这样获得了美人归的。继续来说说马里奥兰扎的故事。有天赋的好嗓子，经过了声乐的训练。那刚才说到，在马里奥兰扎28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世界级的圆形大剧场来开始演唱。后来，因为他的演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来注视他。那其中呢，就有好莱坞的大佬。他同著名的米高梅影业公司签订了为期7年的合同，在这期间他曾主演了《午夜之吻》《新奥尔良的祝酒》《我的爱》《一年之爱之夜》《学生王子》，而最有名的那部电影就是主演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高音卡鲁索，一生为基调的音乐传记影片《伟大的卡鲁索》。就是因为这部影片使得兰扎成为了所有那时候学习音乐的歌唱家们的偶像。那接下来也听听兰扎演唱的正统作品，或者说古典作品，我们来听听托斯卡当中的今夜星光灿烂。 Stelle e dolezzava la terra, stride all'uscio dell'orto, e un passo sfiorava la rena. Bella fragrante, mi cadea fra le braccia, oh, oh. 其实与一般的声乐演唱又不太一样，普通的处理已经不是那个方式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呢就从开学季说起，讲述一下学习的必要性。当然了，这些声乐演唱家们一方面嗓子，其实用嗓子作为乐器来这样的呈现，另一方面其实声乐演唱家们他们自己自身的状态其实也不是时时都是非常好的，不像是固体的那些乐器嗓子啊，自己的身体啊，每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声乐演唱家甚至有些女高音会说那些 diva 说他们脾气古怪，那是因为他们上场之前的压力过于大了。当然有些人也是因为身体不适，对于每场音乐会来说状态都会不一样。有人也许觉得哎，兰扎非常优秀，她的嗓音松弛，很多的评论界都觉得兰扎的声音是有着富于变化与乐感，而且呢松弛雄壮，具有极高的艺术质量，非常激动人心。有的人觉得哎呀，兰扎的声音声带太紧了，觉得不够专业，然后处理上呢虽然有花样，但是一到需要放声的时候感觉声音有些紧，高音听起来有杂质。每个人的回答是不同的，当然我也说了，我不是声乐的专业，所以呢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欢自己来评价。但是就是兰扎来说，就是因为他主演了那部，首先他的贡献伟大的卡鲁索，使得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后来从事歌唱家的歌唱事业的音乐家们都看过，很多人都说因为他的影响而想一生从事这项事业。那我们熟悉的三位男高音刚才我也提过了，帕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他们也都是看了这部电影而受到了启发。刚才说了，兰扎是在他1950年扮演了卡鲁索，那时候兰扎是31岁，而再过9年之后，1959年10月7号，马里奥·兰扎就在罗马突然病逝了，享年只有38岁。有一个说法是由于他得罪了意大利的黑手党而遇害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马里奥·兰扎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英国歌曲《因为》。My feet and mica love thee mine, because God made thee mine.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如果说马骝的兰扎，他的声音是有天赋的，那么这个声音绝对是浑然天成的。你听过他的演唱吗？ Mamma sono 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 La mia canzone ti dice che è il più bel giorno per me. Mamma, so tanto felice vivere lontano perché. Mamma, solo per te la mia canzone vola. Mamma, sarai con me, tu non sarai più sola. Quanto ti voglio bene, queste parole d'amore che mi incatena il mio cuore, forse non s'usano più. Per la vita non ti lascio mai più. Mamma, ma la canzone mia più bella sei tu. Sei tu la vita. E per la vita non ti lascio. 才是真正的纯净的声音吧。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罗伯蒂尼那位意大利的神童所演唱的这首《妈妈》。妈妈在这首歌在意大利心中完全不土，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意大利人对于母亲的概念也是深植于心的，所以有很多首歌曲演唱妈妈。而这位天才童声罗伯蒂尼的演唱，大家更感觉到那种真挚的情感吧。这时候他的可能才14-15岁，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过这个天才童声呢。他是1947年生于罗马，意大利人，他的歌唱天赋绝对是天生的。这时候他的演唱录制的唱片，他肯定没有受过声乐训练，但是你听到声音是浑然天成的，而且他并没有用蛮力使用自己的声音，而是纯粹的那种清澈的演唱，而且用声的力度方式，这就是天生的。那时候他12岁，他是一家面包店的送货员，是啊，小小童工。他经常在送货的路上唱歌，有时候他也会在一些为饭店唱歌，然后婚礼宴会上去送蛋糕。人们呢就听到他的歌声，说请他给宾客们来唱吧。当他那动人清澈富于魅力的歌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客人，从此他的名字就在罗马变得家喻户晓，很多店里都希望请他来唱歌。而当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罗马举办时，罗伯蒂尼的歌声引起了当时丹麦最著名的电视直播人叫做沃尔曼索仁森的注意，于是呢就把他带到了丹麦。仅仅3个星期后，罗伯蒂尼的非凡歌声便征服了整个丹麦，从此名扬世界。

FM 97.4，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一起为中国打 call。